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咱们的养生健康论坛。膀胱经属什么呢？记住，属猴。猴什么特点？上窜下跳，那猴坐那儿都打瞌睡了，麻烦了，脑萎缩，对不对？哎，所以说家长们就注意了。哎，我那孩子太内向，哎，你那孩子膀胱经就淤阻，给他掐掐后背，啊，防抑郁症是吧？你说我那孩子呀，天天呢都快要上房了，你高兴去吧，淘小子出好汉，说明这孩子膀胱经畅通着呢，将来必成大器，是吧？那肾经呢？肾经是晚间的5点到7点，这个时辰叫酉时啊，酉时喝酒的酒去三滴水儿，酉时这时辰干什么的时候啊？喝酒啊，哎，吃晚餐喝从头酒啊，哎，那酉时12生肖当中归谁掌管呢？哎，归鸡啊，雄鸡报晓啊。那么酉时这个鸡啊，它是属火性的啊，它是火性的。为什么呢？啊，天一亮雄鸡报晓，公鸡打鸣，啊，什么意思？啊，说明它的阳气特别足。所以说你像有一些啊得了病的人啊，体内气血瘀滞的，哎，我们就喝点什么呢？哎，乌鸡汤啊，啊，产后血虚的女同志啊，哎，人家送礼下奶，送什么？送老母鸡啊！当年那个鸡不行啊，老母鸡啊！你别那个买那个肉食鸡，是吧？咔啪一嚼，骨头就折了，您那鸡没法补啊，没法补。老母鸡，好家伙，炖3个小时、2个小时，哎呦，那鸡肉 还老着呢，哎，那汤就特有营养。小鸡炖蘑菇，所以呀，下午的低热，我昨天讲发烧给大家讲，低热是元气大伤啊，午后低热元气大伤，小孩得病发高烧好事，那你别动不动上个退烧药，上打激素非常不好，发一次两次高烧，你孩子免疫力调动起来了，是吧？你就像那个大将军，他不是说生下来就会打仗的，啊，可能呢他的父辈祖辈遗传了他做将军的血统，但是真正的大将军一定是在战场上练出来的，所以秀才啊，那是纸上谈兵，嘿嘿，而大将军呢是在战场上啊，那怎么说啊，叫岁卧马鞍桥啊，可饮刀头血，哎，这样呢是锤炼出真正的将军，所以人的免疫力也是真正锤炼出来的。那怎么锤炼呢？你先得小风小浪，你后来你才能避免或能扛得住大风大浪，是吧？所以说有的人就担忧啊，啊，担忧这世界啊，啊，再过20年30年，啊，你说现在这批孩子没吃过苦，你说他们将来如何成为栋梁啊？哎，所以现在呢，好多大城市，你包括好多国家，对孩子进行什么呢？叫坎坷教育，是吧？哎，经过坎坷教育的孩子，结果怎么样？他长大之后，他能承受更多的压力，他不容易得抑郁症。你现在小孩心理障碍的可多了，得抑郁症的也可多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其道理就是什么呢？其道理就是范仲淹那句话：“生于忧患，啊，死于安乐。”啊，人是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说怎么办呢？啊，所以要经常进行一些教育，文化的教化，教人们的上进。从文化层面上，我们可能不用经历那些苦日子，但是通过文化层面，通过自觉的锻炼的方面，人照样可以强壮起来。这是肾经，啊，咱们区分了肾阴和肾阳，阴和阳是不能决离的，阴平阳秘，精气乃生。阴阳决离呢，啊，精气乃绝呀。所以说呀，有的人说，哎，我是阴虚体质啊，我是阳虚体质。我告诉你，那只是一个阶段。所以六味地黄丸吃一箱子的，桂附地黄丸吃一包了，那这样人就没效果，相反还会把身体吃坏。所以用药要讲疗程，用半个月停半个月，给身体一个自我调节过程。说真正的健康绝对不是药物依赖，真正的健康是把身体的内环境调节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就可以终止药物。相反，药物的依赖，一个是把人体内造成了内环境的一个破坏和偏斜，再一个就是药物的长时间使用，就会破坏耗伤更多的元气。所以我常给大家伙说，我说药不能当饭吃。哎，是因为药不能当饭吃，现在人要得那么多病，那怎么办？养生。养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是吧？那么酉时，下一个时辰呢，就是戌时和亥时。戌时，守厥阴，心包经当令。我教过大家心包经的按摩。好多人问过我，心包经按摩治心脏病吗？我告诉大家，不治。啊，不治。如果哪个老中医告诉你，按哪个穴位扎哪个针灸治什么病，这样的中医是不地道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中医本来就不治病。中医治的是人，他调的是人内在的脏腑。中医是让人不得病，而不是把人的病给杀掉。是吧？所以呀，中医讲的是和谐，它不像化学药物啊，讲的打打杀杀，抗生素啊，抗生素对整个世界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啊。有的人说抗生素的发明使医疗啊，是整个医疗界的一个里程碑，那我说它实际上是个双刃剑。有了抗生素，我们能杀灭好多细菌， 同样也是因为抗生素，我们又出现了好多杀不灭的细菌，是吧？就像我们当年，是吧？世界研究核能，啊，希望呢有这么更好的洁净的能源，结果同样它也变成了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但是呢，养生则不同，啊，养生的不同。你像中医养生当中，有好多的食疗被誉为天生的、绿色的、自然的抗生素，啊，你包括什么芦荟啊、蜂胶啊，是吧？大蒜呢？哎，你看被誉为叫什么？叫天然抗生素。它们呢对细菌没有杀伤能力，但是呢，这些天然抗生素在身体内却可以形成一个破坏细菌生长的一个环境，而达到一个抗生素能达到甚至比它达到要更好的这么个作用。那么虚实心包经当令，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确，心包经不治心脏病，心包经可以养我们的心脏，心为人的君主之官啊，心脏是不受邪的，所以就需要呢有人来代君受过，那是谁呀？那就是心包。所以说有些病也是非常危险的，你像心包炎、心包积液，那实际上呢这也都是要命的病，所以要及时的养。哎，你像我们做心包经按摩就可以去除心包积液。心包经按摩，一，按摩胸口膻中，做到宽胸理气；二，要揉按腋窝极泉，开心窍；其三，就是沿着心包经在手臂的肘形方向进行点揉，啊，进行点揉，一直呢要揉到内关，要揉到劳宫，回后呢捋中指，从中冲穴点刺散开。这是心包经的按摩方法。心包经按摩可以去除心包积液。啊，心包经按摩呢，全国各地，啊，养生堂的老师都应该会。啊，这应该是基础课，啊，哎，你如果这基础课还不会的话，那你就在养生堂就当不了老师了，对不对？哎，那么今天呢，咱们谈十二正经养生对应这个时辰。啊，那心包经这个时辰是干什么的呢？哎，聊天的，啊，北方话说叫唠嗑，中国人讲啊叫静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吧？那这个平天下不是说一统江湖一统天下，不是，它是靠个人的魅力去影响天下。我们是要摆事实，讲科学，说道理，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化去影响更多的人。说中国人特别讲叫齐家，那么现在对人的生命健康，对人的七情影响，其实上最重要的除了社会环境就是家庭环境。那么一个家庭如何做到齐家，如何做到家庭和睦，这个跟心包经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的。一天当中有12个时辰，有十个时辰你留给自己了，啊，什么吃饭呢、睡觉啊、起居啊，甚至呢要工作啊，有些时辰要留给社会，而唯有两个时辰一定要留给家庭，留给你的爱人，那么就是虚时和亥时。那中国人讲叫好男人，是吧？啊，什么叫好男人？晚上7点啊到11点虚时亥时在家里度过的人，这两个时辰你在家里的度过的人，这样的家庭一定和睦，一定和睦。反过头来你说我们家这个时辰啊都不在家，那这样的家庭就是极不安定的啊。这是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调查啊，说叫什么叫一分钟说你想家庭和睦吗？啊，说每天呢，拿出来3个1分钟，是吧？和你的爱人拥抱，是吧？甚至呢，倾吐心声， 那我告诉你，一分钟太短暂了啊，应该是一个时辰。这谁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哎，这中国养生之道，心包经，虚实叫喜乐出焉。好多人烦我心情不好啊，啊，心情不好，那你就在啊晚上的七点到九点之间，在这个虚实，在心包经当令啊，在这个时辰怎么办？把你家电视关了啊，把你家那个报纸也扔到一边，画报也别看啊，孩子写作业，哎，咱们呢弄包瓜子儿，是吧？哎，倒杯啊温开水，甚至煮上一杯热奶，哎，老两口小两口，哎，咱们坐这儿啊聊聊天啊，开个茶话会，嘿嘿。那这个时辰是什么当令呢？虚狗害猪，狗啊，是吧？说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说天底下最忠诚的动物是什么？是狗。但是呢，天底下最快乐的动物是什么呢？这大家可能不知道，也是狗。比如说有一只狗啊奔你来了，你对它怒目瞪视，那狗可能就咬你。你对狗呢表示友好，笑逐颜开，甚至给它点肉吃，那狗就跟你咬尾巴。所以心包经当了叫喜乐出焉，这是聊天的时辰啊。你看古人特别懂得养生，那时候没有电，他们也不点灯熬油，怎么办呢？有的在哎在家里，有的就在月亮下面聊天啊，聊天。你包括现在好多老人也是这样的啊，原来呢这时辰在家看电视，现在都出去遛弯去了啊，满头白发，手臂相挽啊，花前月下，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和睦的家庭生活。亥时呢是三焦经当令，叫虚狗害猪。亥时是干什么呢？哎，亥时是传种接代，但人也不能天天传种接代。那么亥时呢是人享乐的时候啊，你像那猪啊，吃饱了喝得了，就那哼哼，嘿嘿，哎，你看猪不得病啊，猪是非常快乐的。你像猪八戒啊，那西游记翻拍了，那个猪八戒很快乐啊，很快乐。但是呢一旦这个猪要是不快乐了啊，人就要得病了，是吧？原来那个焦点访谈也报道过那垃圾猪啊，有人说，哎，那猪吃的东西太脏了，这要得病，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一旦猪得自己早食吃了，是吧？他要忙碌起来了，他不能吃饱了喝得了躺着晒太阳直哼哼了，那这天地自然万物的性状就改变了。那么因为这个改变，因为这个阴阳颠倒，所以他那个肉也就伤人的身体，就容易让人得病。所以垃圾猪，一个是猪吃垃圾体内有毒素，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猪也变得不快乐了。那么人在吃了不快乐的这个猪的肉，那人就容易得病啊。所以这个也是有相对的这文化在里面。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现在呀，这个养生节目、养生方法啊，甚至呢保健品，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和保健啊，可谓呢五花八门。那么究竟什么是糖尿病的出路啊？是不是像有些广告说的一样，说糖尿病是病毒引起的，杀了病毒就能好，糖尿病吃中药啊就能除根儿啊，糖尿病吃西药就是一辈子的事。其实啊，这些啊我们不能盲目的 一下子下一个结论，啊，说的是，或者说的不是，啊，都不负责任。我们今天呢，就想就糖尿病它的发展史，糖尿病的发展历史，30年前糖尿病怎么治，是吧？100年前糖尿病怎么治，和现在糖尿病怎么治，他们到底有怎样的区别，是不是？首先呢，我想先从糖尿病这个名字上来给大家说。糖尿病，糖尿病，顾名思义，你尿中的糖分高了，就是糖尿病。真的是这样吗？哎，你比如说，我们运动量过大，或者人进食甜食过多的时候，你一化验尿，的确，尿中出现了血糖。所谓的什么一个加号、两个加号、三个加号、四个加号，是吧？这加号什么意思？阳性，是吧？那尿里边有糖，一定是糖尿病吗？按古人的观点，一定是了，对不对？尿里边有糖吗？是吧？顾名思义嘛，糖尿病，糖尿病，尿里有糖的病就叫糖尿病。那但是呢，刚才我说的，人过多的食用糖类食品，尿里有糖，但血糖不高，所以这个人不是糖尿病。你看，这不就形成矛盾了吗？尿里边有糖，但是不是糖尿病，所以可见糖尿病这个名字本身就落后了，它没有做到与时俱进，是不是？所以后来啊，科学家对糖尿病啊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定义，是吧？因为人体，哎，你看聪明的人拿本开始记录了啊，因为人体体内胰岛素分泌的绝对不足或者相对不足而引发的糖代谢紊乱综合征，叫做糖尿病。解释两个名词，一个叫胰岛素。胰岛素啊，它是人体内把多余的糖转换为糖原，储备到肝脏里边进行能量储备的一个必要的激素活性物质，是不是？也叫生物活化酶，是吧？那么第二个要解释的，绝对不足和相对不足。绝对不足就是一点儿也不分泌了，叫坏死；相对不足就是分泌的量比较少，不够用，是吧？所以呀，这个糖尿病的定义和观念沿用了近100年啊，近100年的时间。同样啊，它也使胰岛素的治疗全面的取代了化学类降糖药对糖尿病的治疗。所以直到今天还有听众朋友在问我，得了糖尿病吃降糖药好还是扎胰岛素好，是吧？如果早在30年前，我会明确的告诉你扎胰岛素好，因为降糖药本身不降糖，降糖药是拿着鞭子逼着你的胰岛素来释放，是不是？换而言之来讲，降糖药是饮鸩止渴，它降低了血糖，是通过逼着胰岛素释放来降低血糖的。就好比从穷人的身上在抢钱，是不是？ 哎，那和梁山好汉杀富济贫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啊，糖尿病人刚得病吃药，吃到药物没有效果了再打胰岛素，你不是把病给治好了，你是把病给治重了，你是用胰岛素来补充实现血糖调节，还是涸泽而渔，是不是啊？涸泽而渔啊，啊，把胰岛素逼着给释放空了，最后把二型糖尿病活死拉的搞成了一型糖尿病，由原来的吃药降糖，后来搞得不打针不行了，你是把糖尿病给逼上了绝路。这是我30年前的观点，是吧？针对30年前人们对糖尿病那个阶段的认识的一个观点，是吧？但是今天你再问我，我不会这么说了，是吧？我们老观点告诉你，扎胰岛素比吃降糖药好。而现在呢，科技发展到现在，血糖高也可以不是糖尿病，一查查什么，尝糖化血红蛋白正常的，甚至有的人糖化血红蛋白都已把它定成糖尿病，一个礼拜以后正常了，不打胰岛素不吃药血糖正常，是不是啊？短暂性得了个糖尿病是糖尿病吗？糖尿病是慢性疾病，7天半个月是得不上的，暂时性血糖增高，临床医学把它叫应激性血糖增高症，跟情绪啊，跟劳累啊，跟过度饥饿过度饱餐呢，是吧？跟身心上的打击外伤啊，是吧？有人出过交通事故一测糖尿病，是糖尿病吗？上个月体检还是正常的呢，怎么出个交通事故糖尿病了？是应激惊吓加外伤刺激后血糖增高，这些都是假糖尿病，不要扣糖尿病的帽子，是不是？所以呀，由原来糖尿病查尿，到30-50年前糖尿病查血，再到10几年前糖尿病查糖化血红蛋白，好像一次一次的高科技来准确的诊断糖尿病，而事实证明呢，是吧？糖尿病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反之错误的应用降糖药，长时间的拿化学类降糖药当保健品吃，已经成了糖尿病造病的又一个风险，是吧？那句话怎么说呀？你没病想得病，那你就乱吃药，所以药源性疾病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词儿了，是吧？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是吧？因为服药的谬误而引发的疾病比比皆是，是不是？那么现今呢，说糖尿病是吃药好还是扎胰岛素好，那我来告诉你，这两个都不是最好的方案。那什么是最好的方案呢？补充元气，调和五脏，恢复人体的生命本能。所以啊，降糖药吃一辈子，糖尿病终身服药，这已经成了老掉牙的谎言了。糖尿病扎胰岛素 科学使用胰岛素防糖尿病的并发症，这句话很多的糖尿病人正在验证。而事实证明，胰岛素抵抗，打胰岛素血糖降不下来，这样的人在现今的糖尿病人群当中也不占少数。那究竟什么是糖尿病的调节的法宝啊？哎，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两条，培固元气，调和五脏，目的恢复人体的生命血糖调节的本来的功能，是吧？实际上你吃降糖药啊，你扎胰岛素啊，你那些啊的维持的方法啊，都是弄巧成拙的。当然了，这只是我的观点啊，是我们养生界的观点，是吧？不免呢和这个医院的治疗啊观点有所出入，是吧？所以呢在这儿我保留我的观点啊，我要对收音机前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病人的家属，我们要诚恳地说得了糖尿病到医院去治，医院治好的我们恭喜你，是吧？我从来不跟医院的医生抢饭吃，是吧？医院治不好的，请您在配合治疗的同时合理保健，再通过培固元气调固五脏的综合疗法，三个月到半年之后实现血糖平稳，实现并发症去除，实现降糖药停药胰岛素减量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到那个时候您才会了解什么是糖尿病的长治久安之举，什么是治病。治病就是改错，治病不是单纯的吃药扎胰岛素，只知道治不知道调养，不知道得病造病的过程，不知道养生改错对疾病的影响。好多慢性疾病的确是要一辈子治不好的，就是外国大夫的那个所谓的终身服药，吃一辈子药也好不了，半辈子就给你吃成药物性肝硬化。哎，我还得给你去擦屁股。什么叫长期？三个月半年以上服用化学药物就叫长期了。所以药这个东西啊不是长期吃的，保健品这个东西也不是吃一辈子的，但是相比而来，长期服用保健品，避免一辈子吃药，身体调节好了，阶段性的实现保健，实现长寿健康的梦想是不难的。那么既然如此啊，糖尿病它的根源还在生活，所以啊在世界糖尿病大会上做出了这样的论述，糖尿病生活行为性疾病，需要的是生活行为性的综合疗法，是不是啊？所以糖尿病不是你住院能治好的啊，更不是你吃祖传秘方啊，甚至你吃点维生素糖尿病就能好啊，简直是天方夜谭。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让形成的，是吧？哎，我给糖尿病总结了四大病因啊，四大病因，是吧？你看糖尿病定义上定义了是胰岛素的相对不足和胰岛素分泌的绝对不足，是吧？ 那是谁在分泌胰岛素？哦，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啊，胰岛的贝塔细胞。那么胰岛素的释放，它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哎，你大家注意了啊，这个慢性疾病调理啊，尤其是名牌疾病，糖尿病、糖代谢紊乱综合症的调理，它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吧？你一眼就能闹明白的事，不是。所以呀，我们要慢条斯理的剥茧抽丝，哎，我们要让它真相大白，是吧？胰岛素是由胰岛贝塔细胞释放，是胰腺功能的提现，是中医所讲述的脾脏的功能、脾胃的功能的一个综合表现。那么它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吧？特别近些年来大家研究啊，脾脏、胰腺、肝脏之间的关联，是吧？甚至有医学家说，是吧？说糖尿病是肝损害引起的，啊，这个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啊，但是呢，要把它说明白，啊，是需要一定的道理，需要一定的推论的，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剥茧抽丝，是吧？叫掰开了揉碎了，说说影响胰岛素贝塔细胞释放胰岛的生活行为因素。我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吃饭，是吧？所以糖尿病是吃出来的啊，这是全世界都赞同的观点啊，尤其是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怎么说，穷人乍富，是吧？求人乍富，舔胸叠肚，是吧？哎，发展中国家原来是比较贫穷的，啊，温饱的问题解决不了。哎，随着世界的发展，一下子富了，哈、啊，一下子富了，不但温饱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天天大鱼大肉了，是吧？南京的老太太，她老伴儿脑血栓了，是吧？我说什么原因呢？哎，老太太很直接，她吃肉吃的。我说是一顿肉吃出脑血栓吗？哎，不是，怎么劝也不听，她只爱吃肥肉，炒菜没有肉说不香。你看，你说就爱吃肥肉，是发达国家的人的特点吗？是家里有钱，什么都吃过了的人，什么海鲜鲍鱼什么都吃过了，我今天回家我就爱吃这肥肉，是吗？不是。就爱吃肉的人是穷怕了的人，是想肉吃想肉吃都想疯了，突然间有了收不住闸，他不知道多吃了有害呀，对不对？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糖尿病第一因素就是吃出来的，这个吃出来的总结起来叫饥一顿饱一顿，饮食没有节制，没有节制，一个是吃的量的问题，一个是吃的种类的问题，一个是吃的速度的问题。所以糖尿病康复生活行为综合疗法的第一秘诀就叫做饮食有节。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 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糖尿病的形成啊，有四大病因。诶，说原来不是讲三大病因吗？啊，世界在发展啊，科技在进步啊，人类啊洞察事物，洞察疾病形成的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叫什么？这叫用变化的眼光，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变化的世界。那糖尿病的形成啊，哪四大病因呢？哎，我们的新听众、新朋友，哎，你应该需要什么呢？哎，不妨拿笔来记一下。其一叫饮食不节。哎，这我老早呢给大家做过介绍啊，说不干不净啊，吃了没病，是吧？这是老一辈人的说法。那这个饮食不节，它不是洁净的节啊，说我们吃东西不用洗手了，吃脏的，不是的啊。这个节呢是节制的节。饮食不节指的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是吧？那这个节制还包括什么呢？哎，包括饮食的种类。你像现在的小孩，是吧？小朋友光吃肉不吃菜，是吧？现在的年轻的姑娘啊，光吃水果不吃粮食减肥。还有现在的老人家都改吃斋吃素了，一口荤腥一口肉不吃，这都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都是不节制。那么和饮食不节相对的叫饮食有节，有节制有节律，是不是啊？那何为饮食有节呢？哎，一个是要七八分饱，二一个是要种类均衡，是吧？三一个呢，哎，要细嚼慢咽，是不是？哎，这是饮食的节啊，饮食的节制。七八分饱这还有呢，是吧？叫饭前一碗汤啊，老来不受伤。人想瘦饭前汤，人想长肉饭后汤。你看饭后的汤是什么汤啊？哎，补气养血的汤。所以喝汤它也是有学问的啊。那饮食的种类的搭配叫荤素搭配、粗细搭配，是吧？荤素怎么搭配啊？哎，主食叫五谷为养。你这吃稻米啊，你还是吃馒头，你还是吃面条啊，是吧？你还是喝绿豆粥啊。哎，五谷为养，吃的是植物的种子。植物的种子埋到土里是可以生根发芽的，所以它是通人的肾经的。所以人吃饭不吃主食，它最后亏的是肾经，是不是啊？所以呢，只吃水果不吃主食的人，他是要贫血的，他是要骨质疏松的，他是要肾经亏虚的。只吃素不吃肉的人，他是要精血不足的。所以营养均衡，不是说我们这边吃着饭那边吃着维生素。告诉大家，食物给大家补充的营养，你吃维生素是补不上的。况且维生素它都是提纯的，乱服维生素、过量的食用维生素都是有中毒的危险的。 全当我们不吃维生素，我们吃什么呢？你吃水果啊，你吃新鲜的应季的蔬菜啊。哎，所以《黄帝内经》上说，五谷为养，啊，五菜为充。人为什么要吃膳食纤维素？为什么要吃蔬菜？冲肠子、洗肠子。所以呀，好多蔬菜都有抗癌的作用。什么道理？疏通肠道。所以肠道排泄排毒畅通的人，他是不长肠道肿瘤的。五果为助，吃水果是干什么的？啊，补充新鲜的维生素，促进消化。水果在体内能够发酵，给人补充细胞活化酶。所以啊，在韩国、在日本，是吧？啊，炒的沸沸扬扬的，是吧？卖到1000多块钱一瓶，什么东西？啊，叫酵素，把水果发酵了，哎，酵素。酒是粮食酿的，酵素是水果酿造的。其实饮酒也好，喝酵素也罢，到体内都是增加人体的细胞酶的活性。而这些我们通过饮食，是吧，我们通过吃水果都可以实现补充，是吧？啊，你10块钱的水果舍不得吃，偏得喝那1000多块钱的酵素，你说你不是脑袋有病吗？哎，所以呀，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的人没文化，花大钱走弯路；没钱的人懂文化，花小钱操近道。所以什么叫养生有道？这个道它不单是道理，它是文化规律的传承。那么《黄帝内经》的饮食均衡，哦，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哎，五畜为养。说人是一定要吃肉的，尤其是到了老年，是吧？人的消化能力减弱了，肝脏和胆囊开始萎缩了，脑袋不见灵光了，眼神没有灵气儿了，更需要吃点肉以滋补气血。所以中国人的传统养生啊，是不到老年没资格吃肉喝酒的，只有进入老年了才有资格喝酒来补一补阳气，吃肉来补一补气血。结果现代人呢恰恰相反，年轻的时候胡吃猛造，到老了把人吃废了，对不对？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所以人提前享福注定啊要最后受罪的。啊，所以人这一生啊，这一辈子吃的苦是有数的啊，年轻的时候吃苦，老了享福，注定的长寿。所以人这一生如果平平淡淡没灾没难的，也很难活得长久。哎，就像那个范仲淹，是吧，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提到的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哎，因为只有忧患了啊，细胞才有生命力。啊，如果都是安乐啊，都是祥和的条件，细胞就没有战斗力了。哎，也就是我们说的人的免疫力是怎么来的啊，是得病锻炼出来的。啊，所以便有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这俩人是越打交情越深啊，不打不相逢。啊，反之呢，俩人从来没红过脸，好家伙，闹一次别扭得啊，深仇大恨了。啊，说免疫力也是这样的。啊，免疫力啊不是吃保健品补出来的。啊，是经历了风霜雨雪春夏秋冬，它锻炼出来的。所以什么样的环境适合人长寿啊？哎，冬天冷，夏天热，哎，四季分明，春夏秋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轮回， 所以四季分明的地方是人长寿的地方，反之一门心思的弱，那是短命的地方，一门心思的寒冷啊，那也不是养人的，那是耗动肾精的地方啊，所以大家要明确。这是糖尿病的第一大成因，叫饮食不节的地方，反之一门心思的弱，那是短命的地方，一门心思的寒冷啊，那也不是养人的，那是耗动肾精的地方啊，所以大家要明确。这是糖尿病的第一大成因，叫饮食不节。我们不花钱的调治方案就是有节，把原来的不节制我们把它改成，改错改成有节制，你这糖尿病的病因不就去掉了吗？糖尿病的第二大病因叫防劳过度。防啊，指的是房事，是吧？结婚太早的，所以这房这儿我就不多讲啊，我主要讲这个劳啊，劳累劳损。这个劳呢，主要指的是体力上的劳累啊，体力上的劳累，是吧？人体啊，气血当中是吧，有这个营血和胃气，营行于脉中，胃气行于脉外，营指的是营养，胃指的是保护。所以啊，我们生活当中啊，说劳累只注重这人干多少活了，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人能干多少活，能有多大的劳动量，能有多大的劳动力，这是要元气啊来什么呢，来补充的。反之呢，你还要知道你活着是吧，你营养的生成，气血的制造，解毒排毒功能的正常工作，包括你体内如何的防细胞衰老，如何的进行代谢，它也需要元气对内脏自我生命维护的滋养。好多疾病是累出来的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过度劳累，过度消耗元气的时候，哎，就好比那人显富，是不是啊？哎，有钱的都买衣服穿了，是吧？外边穿的很光鲜亮丽，好家伙，里边那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啊，那叫死要面子活受罪。外面挺好，里边饿得受不了了，是不是？所以过度劳累，消耗了过多的元气，里边五脏的滋养就破坏了，就不足了，是不是啊？只注重给汽车喷漆，结果发动机油箱里边没加油，发动机里边没机油，你这车怎么开？哎，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啊，车呀，不但要把外面擦的油光锃亮，关键是你要把内在的发动机啊、油路啊、电瓶啊，你得维护好。所以啊，人的过度劳累，轻则是人感疲劳，重则就是体内内脏疾病的形成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啊，有一个新生的名词叫过劳死啊，我发音不大准啊，过劳死，不是老，是劳累的劳，是不是啊？啊，你看这个人精力旺盛，体力充沛，是吧？开三天三夜的会议不睡觉，人喝瓶红酒，自己家游泳池游个泳吧，突发性心肌梗塞，小命玩完。你认为他是突然猝死吗？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一根稻草压死了骆驼，而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是不是啊？累积的太多了啊，而最后呢，你拿个火柴棍一碰，也把它碰倒了。包括呀， 在好多突发性的疾病，像中风，包括细胞突变、肿瘤的形成，包括人得精神类疾病，什么抑郁啊、躁狂啊，突然间精神失常，大家一定要明确，它都是由一个从无到有，从苗头到逐渐的累加，到突然间爆发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所以糖尿病是累出来的，哎，这是糖尿病形成的第二条原因，是吧？大家一定要明确啊，你干再多的活，做再多的工作，你挣再多的钱，最后你有没有命去花，你有没有健康的身体去享受生活，这笔账啊，大家把它算清了啊，这我们不多劝，是不是 啊因为人辛勤的工作劳动都是为了幸福生活啊，当你没有健康的时候，你那个幸福是残疾的，是缺腿的啊。糖尿病第三大成因啊，刚才说的是防老啊，第三大成因叫是吧，情志失去调节，那这个又可以叫做心老啊，心老。尤其在现今社会是吧，竞争压力比较大，是吧，好多大学生是吧，刚毕业就下岗了，是吧，好多高中生考完大学把书都烧了啊，这是个变态的社会，是吧，是人的心理变态啊，也是人的价值观的变态，是吧，和我们唐宋诗人啊，采菊东篱下啊，悠然见南山啊，那种闲适的生活啊，那种悠然豁达的心境比，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已经被很多教育学家所发现，说最后毁灭人类的是什么啊，就是竞争啊，就是优秀啊，你好我比你还要好啊，你强我比你还要强啊，岂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你到底有没有那能耐啊，啊你的弓箭射得远，我要比你射得还远啊，最后呢你这张弓拉折了，你射得再远，你弓都折了，是吧，你再有能耐你人都没了啊，又有何用，人去楼空，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是吧，这个心理性疾病啊，它比身体上的疾病呢更难医治啊，特难医治，所以糖尿病的病没了啊，又有何用，人去楼空，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是吧，这个心理性疾病啊，它比身体上的疾病呢更难医治啊，特难医治，所以糖尿病的病因这儿第三条叫情志失调。因为我不是心理医生啊，所以情志这儿呢我们不想多说，但是总结起来就告诉大家啊，你有多大的能耐，你管多大的